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他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也是来关注一下冰雪运动，这也是我们每周节目当中啊固定要为大家带来的内容了。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大家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的这个热情也就更高涨了。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嘉宾呢，我也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就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王阳明同学的爸爸。那首先呢还是有请阳明爸爸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欢迎您啊，阳明爸爸。那首先呢，还是想先听阳明爸爸和大家去聊一聊吧，孩子是怎么接触到这项运动的呢？ 现在这个就是滑雪，现在在最近十多年，在北京，周边的雪场呢，就是开放的很多。 嗯， 那么现在的小孩接受滑雪，往往都是有一个爱滑雪的家长。 那应该就是您。 对，是我。 带他进入到这个。 有的家长是夫妻两口子都爱滑雪， 啊， 我们家是我滑雪。那么在十几年前吧，2006-2007年的时候我就开始，自己滑，然后到了生了他以后呢，可能断了几年，然后等他4-5岁之后，然后带他去偶然的机会带他去那个雪场去体验一下，他就喜欢上了， 嗯， 然后呢就带着他陪他，或者说他陪着我一起玩，其实就是 啊，互相陪伴吧，算是。 对， 但是先开始算是您带他入的坑。 是你说对了，就是还真是个坑。这个呢，滑雪这个东西就是。自己滑其实就是一个爱好，但是要真正到练到后来，如果要参加比赛，要是参加竞技，那就是掉坑里了。 啊，听您这意思，我觉得这是埋伏笔呢。估计阳明后面就是已经往竞技方向去发展了，啊。 对，他现在就是转竞技方向了，已经。 啊，那我们一会儿慢慢跟大家道来啊，还是先得听阳明爸爸一点一点的跟大家去讲述这个故事嘛。阳明的滑雪之旅呢，是由爸爸作为这个启蒙老师带他进入到这个神奇的世界当中的。那听您刚才的这个介绍，其实也能感觉得出来，就是阳明自己还是挺喜欢这项运动的。 对，他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个运动的。滑雪他要克服一个低温寒冷， 对， 然后呢有时候滑一天还会挺饿的，就是这些他都要自己去克服。那么呢他在这个运动里面呢，反正也是对他也是个锻炼吧。尤其是练了竞技以后，这个呢更加辛苦一些 啊。那他为什么喜欢这项运动呢？就像您刚才说的啊，冷，有时候还饿，有时候对于体力的要求也是很高的。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我觉得别说是孩子了，成人有时候都觉得一想起这些困难都想打退堂鼓。那阳明怎么会喜欢呢？ 可能其实滑雪就是他有一个用高山滑雪，我们是高山滑雪，他是坐缆车上山，然后从山上呢把这个势能转化为动能的一个过程。那么转化动能以后呢，你的速度会越来越快，那么这个时候呢人便会变得一些比较兴奋啊，这个比较那个愉悦，所以呢很多孩子呢一接触他以后呢可能就喜欢上这个运动， 欲罢不能了， 有这种可能性 啊。那从4-5岁开始去接触这项运动，一直到现在10岁左右， 现在10岁， 10岁啊，那这个雪龄时间也差不多5年了， 也就5年。但是真正练竞技也就是最近这2年吧。因为之前都是我带他，说白了就是野路子的去这种去以玩为主。那么什么时候我发现那个得让他去练竞技了，实际上是因为是我受伤了，就这个 没法再带他了。 我那段时间是带不了他了，因为滑雪这个东西啊确实有一定风险。那么我呢 那个在2018年就不小心就是 也是在滑雪的 时候 受伤了， 受伤了以后呢，带不了他了，我就说那就找个教练吧。 嗯， 以前都没有找教练带过他，都是我自己 自学成才嘛，让杨明。 其实那个时候啊，就是说玩可以，滑也行，包括中级道啊、初级道、高级道啊都可以滑。 嗯， 但是呢，找了教练以后，我发现教练教的确实不一样。这个呢，动作呢很规范，然后呢有板有眼的。那么发现他的进步呢，非常快。 就像我们说的嘛，咱们自己自学游泳，你觉得游出来那个动作怎么着看着都和专业的这个教练教出来的那个游泳的动作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管那叫狗刨。 对 啊，所以可能就是您说的这种区别。 对，就是这种野路子和这专业的训练确实是，确实不一样。 那您当时受伤对于杨明会有一些影响，他当时看到您受伤之后会对这项运动产生一些困惑吗？ 我受伤，我那天摔伤那次他也在，对，他也在。他倒是小孩嘛，就是其实滑雪摔跤是难免的，但是我那次是跟别人进行碰撞了，所以滑雪这个时候这个呢就是怕两个人碰撞。 对。 碰撞以后呢容易出现摔伤。那么自己要摔倒的话，滑雪的第一课目就是学会摔倒，学会避免受伤。那么摔倒以后哪怕滑出去很远，摔出很远一般也不会受多大的伤害的。他也摔过跤，但是呢没有这个被别人撞过倒是。 所以其实您的这一次受伤反而也算是给了他一个启示，或者让他注意了，就是在雪场上 对那 要避免跟别人发生这种碰撞。 那是肯定的。 对，再加上您之后又让他去找专业的这个教练开始去学习的话， 找了一个70多岁的一个教练，叫 70多岁啊， 教练那是老教练， 哦， 他叫韩廷山，他就是国内很多教练，现在的成功教练都是他的这个学生，所以呢跟着他练了几次。但老教练有一个很那个特别有那个特色的一个，就是拿个哨子，嘴里叼个哨子，然后用哨音来这个指挥这个学员呢进行这个交换呢变换重心。 这个教练他也是有自己的风格。 就只有他这一个，别人都没有这样，只有他。但是现在其实很多教练用的是对讲机，跟比他的更专业一些了。他用哨子用了可能用了好几十年了。 那杨明跟着这个专业的教练去学习的时候，他自己有没有一些感觉？和爸爸之间您给他教的这种方式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区别吗？ 我问过他，他自己也说不出来，但是呢他就是按照教练的这个要求去滑。从我看着观察以后，就明显的就是跟我教的不跟我滑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然后到后期呢，甚至于就是现在就是他跟教练学，那么我跟着他旁边偷师 蹭个课。 我跟着偷偷学。我现在就是主要是负责后勤保障。然后冬天训练的时候把他送到雪场，然后呢帮他这个他主要他靠自己，然后呢有的时候我帮他太多了，教练还会生气说这个经济服自己不能穿吗？手套自己戴不上吗？护臂自己戴不上吗？还要把他批评一顿。所以现在我就是做一些这个辅助性的工作，然后他呢上去训练，然后根据情况呢我也能有时候跟着在旁边滑一滑，然后有时候听听教练怎么训练的，学一学。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那当然您刚才也提到了，杨明其实是最近这两年转到了 这两年开始练竞技。 竞技啊，那转到竞技，一方面像您说的是给他找了专业的教练，让他往竞技方面就这么转了。另外，从杨明自己的角度来说，他自己是不是应该也很想去往竞技方面试一试？ 这个竞技也是一个巧合吧。 嗯， 就是他学了以后呢，那个在18年的1、2月份。然后呢他练了一段时间，包括也跟着那个老教练学了一段时间了。后来这滑雪嘛，肯定就是有人滑了以后都想往高水平的地方去走，那么就有看见了有那个儿童比赛。儿童滑雪比赛 是 青少年的比赛。 对， 就是那种各雪场办的，有的是有商业性的这种小比赛。 对， 我说你想去吗？他说那我想去试试。然后就去了。去了以后发现没有练过的真是不一样。你只是会滑，但是呢比赛的时候有旗门，你需要绕着旗门走， 对， 需要计时， 对， 需要呢用最快的时间完成从出发到终点。那么而且不能落门，不能丢门，那么这种滑起来第一次比赛就是纯粹是打酱油的。第二轮都没进， 他自己应该也懵了吧。 其实有心理准备，我说你就来试试吧。到了那儿 刚开始那个签到简录的时候就发现了，练过竞技的孩子们行头都不一样 啊， 那专业的头盔、那个护额、雪杖，还有呢那很专业的那种竞技服， 对， 就是那种紧身的， 对， 很薄，那个就是风阻很小， 嗯， 然后他呢就穿着雪裤、雪服、羽绒服， 就是我们经常在雪场上大家这种游客的装扮 是的，对，然后呢外面呢，因为比赛要穿一个那个号坎儿，就是一个背心儿、 啊，对， 那个号码布的背心儿，背心儿又小，把它包得像个粽子一样，嗯，基本上的第一次比赛就是这么状态，然后呢没有摔，然后呢倒是搓下来了， 顺利完赛吧，可以说是 顺利完赛，对 对，但是让他的确有了很强烈的感觉啊，就是业余的和专业的的确是不一样的， 嗯，对，他们也不都是叫比较专业，其实他们即便是现在练了竞技也是叫做也是业余的，只不过呢就是相对来说还算业余运动员，他们注册的也是业余运动员， 嗯， 业余高山滑运动员， 嗯， 包括现在很多孩子滑了一段时间转竞技，转竞技以后呢就想代表这个，可以，你就可以有资格代表各区的区队进行比赛， 嗯， 那么你可以呢在各区体育局注册一个这个高山滑雪业余运动员，这样就可以代表你这个区去进行比赛，参加市里的比赛， 哎， 然后你还可以代表，将来还可以代表市里注册那个在市的滑雪协会注册一个会员运动员，就可以代表北京市参加全国的比赛。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嘛，杨明第一次的这个参赛经历很难忘，但是对于他来说呢，的确也是有了一个更直观的认识，就是对于这个滑雪的这个比赛。 对，紧接着呢就掉坑里了。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个冬天的比赛，哦，然后转过来到了夏天，又在咱们的那个奥森南园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旱雪，又参加了一次，这次呢仍然是这个滑的也没进第二轮， 嗯， 也滑的很差。 你对他的要求很高 啊。一八年夏天，因为他确实没有练过那个旱雪的，之前也没有怎么练过，赛道很短，就四个门，然后你也去滑，当时他是八岁，应该是八岁组吧，滑的也是没有进第二轮，然后那是京津冀夏季滑雪联赛的第一站，然后紧接着还有第二站、第三站，后面还有总决赛，那么你就看那第二站在哪儿呢？一看第二站是在这个滑雪机，滑雪机的这个模拟器， 哦，对， 嗯，说那怎么，那就去试试吧，从来没有接触过。 我看出来了，您是想让杨明多去尝试啊。 对， 嗯， 既然有那么多比赛，那他第一站比完了比的不好，那第二站要想比好的话，那肯定就是得去那儿试一下。 对， 然后我们就去了那个第二站进行比赛的俱乐部， 滑雪机上去试， 滑雪机上试， 啊， 去，就是这个滑雪机，滑雪叫模拟器， 嗯， 这个模拟器呢。就是现在 好多室内的这个教学的地方都用这个呢。 对 对， 这个东西最早呢是国外先把它研发出来，说是用于这个优秀运动员的这个在模拟器上进行动作的这个纠错纠正， 嗯， 包括这个配合他那个模拟机周边的这个摄像头，然后呢把他的那个动作呢可以用电脑来呈现出来，然后呢进行分析、 啊， 他就像一个，您见过这个机器吗？ 见过，我在一些商场里头他就有， 就像一个跑步机一样，跑步机是人是 你可以平着，你可以上 坡， 这个 是 你往下的， 它 是其实滑雪机转起来以后呢你不动， 对， 就等于是相对是往下的， 对， 但实际上是你在原地不动的， 对对， 这么一个比赛可能就是紧接着要参加，那么呢我们就说那咱们去学吧，就在那儿报了个训练营。 有点像是临阵磨枪是吗？ 是，等磨完了还真是磨了几节课，然后呢第二站开始了，第二站开始了呢没给他报名。 哦，没有参加这个。 我说你这个刚练这么几天水平肯定不行，别参加了吧。 不过上这个模拟器和真的在滑雪场上的这感觉差别会很大吗？ 很大很大 很大， 哦，这个模拟机实际上现在就是一个夏季的一个替代的一个那个训练方法。 对， 对， 主要是为了孩子呢就是纠正孩子的动作 啊。那第二站杨明虽然临阵磨枪了，但是我们觉得可能这个时间还是有点短，所以 就 先不参加 了，放弃 了， 就没有参加， 啊， 然后呢等比赛完第二天他又去练了，然后他说教练你也给我开开那个机器我也试试看看我能滑多少个，嗯，他的一个要求是在机上滑两分钟，然后呢两边呢各有两条激光线， 嗯， 你呢两个雪靴都出了这个激光线再回来， 双脚同时那个过线再回来算一个有效转弯、 哦、 那么在两分钟之内看谁滑有效转弯滑的最多，那个按这个来比， 就是在模拟器上的评判标准是这样子的。 对， 对，有的时候你要是一只血出，一只血血出去了，另外一只血血没有完全切光出去，那么就算无效转弯，那么你滑的再多、 哦、 也算你漏，也许漏弯也没有效。 就像我们在雪上滑的时候过奇门是一个道理吗？ 它有点像，但是呢，但是不是完全一样。 嗯， 所以呢，那个第二天呢让他试了一下，哎，我说你能滑五十个就差不多了，结果他滑了六十多个，然后呢比照昨天的那个成绩单，他好像能得个第七第八名、 啊、 他就说你看你没破过报名。 当时就觉得嘿，我这个成绩还是可以的啊。 对，其实当时他觉得，因为以前从来都是比了一次雪上，比了一次那个奥森的那个旱雪，都是在十五名开外、 嗯、 说这回呢一旦看他成绩，说我居然能跑到第七第八名，还挺开心、 啊、 挺高兴的。 对啊，是进步了嘛。 对，然后 但是您又没给人报呀。 他们是分站赛，最后算总积分的。 嗯， 就算总积分，旱雪一站，模拟器两站，然后是那个雪上一站，总共四站算总积分、 嗯、那也就是说每站你要都参加， 每站你都参加的话呢你积分就高。 对， 最后呢这站没报，如果报的话就能多三百分，最后还就偏偏少了三分、 啊、 最后总积分没进前八名，第九名。 哦，就是在他第一次参加我们这个京津冀 这 个联赛、 这个、联赛的时候，第一站在奥森的那个旱雪，第二站是模拟器、 嗯、 第三站又是个模拟器，然后第四站是在真正的雪上比拼。 哦，但是第三站的这个模拟器您就让人参加了吧？ 第三站去了，第三站去了还不错。他拿了一个第六名 啊。我发觉这个杨明的成绩是一点一点稳步提升啊。其实 这个实际上就是天赋，我觉得不是主要的，主要是还是训练。 嗯， 得训练，有一定的训练量才能够这个得到一个提升。 嗯， 所以呢第三站的模拟器呢他滑了个第六，然后呢到了第四站的这个雪上他确实更相对是他的弱项，所以呢滑的一般，可能没有进前八。 但是他应该信心上提升了不少吧，和自己尤其是像您说的他第一次的那种参赛的状态啊， 那是肯定是 不一样了很多嘛、 提升了很多。 嗯， 然后那个18年18-19这个雪季下来，就是这个京津冀这个总下来，最后打分是总积分是排在第九，他还跟我说你看就差了这个， 就像您说的少的那三 百分、 啊、 有那三百分的话，即便滑的不好，他也能总积分能进前八，还是一个，因为他到了年底会给学校寄这个喜报，前八名有喜报、 哦、就刚好卡在这个第八名这儿。 对，前八名会有一个喜报。所以他还觉得挺郁闷的。 嗯，让杨明留了一些遗憾。但是到19赛季的时候他会不会就要卯着一股劲儿啊，让自己去努力吧。 19呢，那么我们就到了冬天就跟着还是在雪上练嘛。 嗯， 然后到了夏天呢，那就知道了有这个雪季赛，我们就在雪季上练。 嗯， 那么呢他就是19年就是相对来说练得更系统一些。 嗯， 这个雪季滑雪季。 嗯，那之后的这个参赛的成绩呢？ 之后参赛成绩19年那就是雪上他成绩是第四站是雪上，前三站的模拟机和这个旱雪都变成了第一名。 哇， 对，都是冠军。 这个成绩的提升很快啊。 对，就是他这个雪机上练的，有一定的这个也有点天赋，然后呢再加上他确实练的也时间也够。 嗯， 然后那站第一站是模拟器， 嗯， 然后第二站是这个旱雪， 嗯， 第三站又是模拟器。那么分别在三个那个场合都拿的第一。 哇，杨明自己肯定也特别开心啊。 那是他的这个成绩也是明显的比以前18年那个夏天也就滑有效转弯也就60-70个70-80个、 嗯、 然后到了19年的这个夏天呢在有效转弯就达了94个90多个。 哇， 对，就是量也数量也上来了，明显把这个整体水平给带上来了。 这其实就是您说的啊，跟他平时这种量的积累是有很大关系的，还有就是再加上自己的一些天赋。 对，他也会有一些悟性，因为这个滑雪机它需要看激光，看这个切光。那么有的小孩呢、 嗯、 他就是老师呢切的不是很准， 找不到那个点。 找不到那个点，对，他呢自己通过摸索他自己能看到那个 那个激光，他自己有人看镜子里的激光线，有的人看脚下的线，那么他呢可能自己有些自己的想法，然后呢每次能切得很准，基本上就是说可以做的一个不漏。 然后等到上到真雪上呢，就是我们这个真刀真枪的滑雪场上的时候，它的 真刀真枪的滑雪场它也是在提高，但是呢、 嗯、 这个雪石就是还是有一定的欠缺。 嗯， 所以呢到了第四站，2019年第四站，那次也有一个就是小插曲吧、 嗯、 那天他正好，那天他跟他妹妹俩人那段时间都感冒了，感冒发烧。 哦， 2019年的12月份、都发烧了，都就身体都不好。然后呢我就说，因为我本身是以前是个医生，而且是心脏科的，我就说你这个感冒的时候说如果是病毒、 啊、 病毒感染的话呢，最好别运动，别太累了，我怕得心肌炎。 对， 我当时就没让他去比赛、 哦、 不想让他去比赛。 嗯， 然后呢但是呢他呢哭着想去，就是好不容易前三站拿了第一、 哦、 第四站呢要是没有机会的话，要不参加的话呢， 我这遗憾又留下了。 总积分总积分又不能拿那个考前了。嗯，然后呢最后我没带他去，最后他妈妈咬牙，好多年没开车了，自己开着车 啊 带着他去比赛、 哦、这真是一个挺纠结的事情，我都能想象出来，不管是您还是妈妈，就是又希望 他 能够， 对，希望他妈妈说 对让他高兴， 看着孩子哭成那样想去比，然后呢又，但是呢确实我从医学的这个角度出发，我就怕他真是要是 对 再冷啊再加重了不好，因为 尤其再加上是运动嘛，他这个又不是说简简单单的运动，他这是有一定强度的运动，还是挺高强度的运动、啊、 对，是一个挺高强度的，还比两轮，然后呢最后呢比完了以后呢第九名没有进前八、 嗯、 但是他总积分最后，因为他前三站是冠军嘛，总积分最后是第一、 嗯哦， 总积分最后还是还不错。 对， 后来把喜报寄回学校，他也很，老师也很高兴，他也很高兴。 但是中间的这段插曲的确是，我觉得稍微还是有一些，就是让人后面回想起来还是觉得有一点点担心的啊，就是怕他这个身体上有一些不适嘛。 对对对，最后比完了以后，没等颁奖，我们就直接撤了。就他就跟在场的工作人员说一声，说是孩子生病了，那个还是身体不好，就回家了。等后来再去领的奖。 关键就是在身体状态不佳的时候拿到了第九名，那如果我们 是咬牙坚持下来的， 对啊，那天要是身体状态好的话，那绝对不是第九名这样的一个成绩啊。虽然最后的总成绩都拿的是第一，对于杨明来说2019年终于没有留下遗憾了， 2019年是没有遗憾，对， 让他很高兴的。但是就是像刚才杨明爸爸提到的这一点啊，我觉得对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说，我们肯定是不鼓励这样做的，就是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之下，杨明爸爸也提到了很多次，就是身体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肯定是不太建议这样做的。 对对对， 嗯，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杨明爸爸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也是来聊一聊杨明参与到滑雪运动当中的这些故事。刚才听杨明爸爸和大家也介绍到了孩子是如何接触到滑雪运动的，同时也提及了几场让杨明和爸爸印象都比较深刻的比赛。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这一刻我们初试提升， 198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这一刻我们崭露头角， 现在开始超越，各位观众，这样大洋洋就获得了第一名， 这一刻我们屏息以待， 北京2022年相约北京，欢迎你们，欢迎朋友们， 这一刻北京正以崭新面貌迎接2022踏雪而至。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正式发布， 京张高铁正式开通，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整体， 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计时频道，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直播当中，北京时刻，冬奥时刻，冰雪制约，你我期待。 我是王蒙， 我是张伯礼， 我是梁晓声， 我是白岩松， 我是蒙曼， 让阅读开拓我们的眼界， 人要进步必须要读书， 好书是每一个家庭的应备之物， 读书就是唤醒内心的生机， 爱阅读，打造一个更好的自己。 第11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即日启动，诵读百年路，展阅新征程， 好好读书吧。 大家好， 我是迪丽热巴。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将会在北京赛区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共产生男女单人滑、双人滑、冰上舞蹈以及团体赛五枚金牌。花样滑冰将动作的技巧与艺术的表现完美融合，将惊险与美丽发挥到极致，是冬奥会上最受观众喜爱的项目之一。全场聚焦，音乐响起，这里有惊心动魄的跳跃，有眼花缭乱的旋转，更有淋漓尽致的演绎。2022，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休止符上为青春呐喊，为拼搏欢呼吧！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人大附小的王阳明同学的父亲，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孩子参与到滑雪运动当中的故事。阳明他参与到这项运动也有5年左右的时间了，从之前还没有上小学到现在已经上到小学高年级的这个状态了。其实在这段时间啊，对于孩子的这个成长的一些变化，我觉得您其实应该也会有很强烈的感受，比如说他在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给他性格上带来的一些影响，能不能也和我们来说一说？ 应该就是这个信心、自信心增加了，尤其是他，就是他对他这个像滑雪比赛，应该后来又陆续去参加了很多比赛。 嗯， 那么呢，他的这个自信会更强一些。 嗯， 有的时候呢，我都有几次，这个我觉得我都这个都是我的榜样。 哦， 就是、 是您的榜样。 对，有几次比赛我们觉得他都没希望了，可能 怎么老给人家打退堂鼓呀 就是去年的比赛吧，去年的这个还有又参加了一个2020年的这个京津冀夏季的比赛。 哦， 然后 也是好几站的吗？ 也是好几站。 嗯， 已经进行4站了。 嗯， 前三站是这个在模拟器上比赛，第四站是在雪上比赛。 嗯， 他今年升组了，他原来是这个10岁以下组，那么今年他满了10岁以后呢，就升到了这个12岁以下组。 哦， 对，叫 U12。 那这就是20到21赛季啊，应该叫。 对，就是20到21赛季了，学季了。 嗯。 然后呢，他就升到了12岁以下组。那么跟他旁边比赛的孩子呢，他就是年龄比较小的， 对， 那个孩子比较大。但是呢，他前几站呢比的还不错，这三站模拟器比赛又是3个冠军。 啊，我们一直保持着这个很好的成绩啊。 但是呢，有一次有一站，他之前就是为什么他说我就说给我了很大的这个，就是他是我的榜样呢？就是有一站比赛，他之前训练的时候，都挺好， 嗯， 那是，都能带，就是有的有一次滑出了这个机器上的最高水平120个弯、嗯。 哇！ 一般的孩子呢，就滑个100零几、110就很不容易了，他就滑了一个120。然后呢，训练的时候都在115、116、118，用那个场馆的那个主教练的说，够了，这个数就够夺冠了，不用再练了。 对， 但是呢，他呢还是一直就是赛前还想多练几次，这样的更稳定了。 哦， 结果呢，那天比完了以后，第一轮比下来112， 嗯， 然后我112个弯，我跟他妈妈都傻了，我说这个成绩可能夺冠就不容易了。 我看出来了，您跟妈妈总是在旁边给他要适时的泼点冷水的这个扮演的角色。 因为当时一直觉得他应该能115以上嘛。 嗯。 结果呢，结果那个我一看这种成绩怎么办，我说那就下次再努力吧。 嗯。 因为当时比赛还没有结束。 是。 然后他比完了他就出来了，他出来了呢把鞋子换了，把这个装备脱了，我说那就准备回家吧，估计也没什么拿奖拿了，就回去就把东西全拿到车上去了。然后呢过一会儿我就回来，然后呢他有两个跟他就是水平最接近的竞争对手。等那两个滑完了以后呢，他出来说那个我现在还是112，要 PK， 两个人要 PK 赛。 哦， 打平了， 因为俩人平了嘛。对 对。然后我说 PK 第几， 紧拿装备去吧先。 对，我说你 PK 第几，他说我还能夺冠呢，我 PK 我争第一名。 嗯， 啊，他特别有信心。 对， 然后呢我赶紧去跑去我就把那个又跑到车场去把那个装备给他拿回来，再穿穿了以后他进去说我还能争冠军，然后进去 PK、 嗯、 PK 第一轮是滑1分钟。 哎，这还要 PK 两轮啊？我以为就是一轮即定生死那种。 规则当时我们对规则也不是很了解，就是说知道要 PK。有的地有的场地呢，它是 PK 四十个弯，用时最短的获胜。 哦， 那么那个场地呢，它不是计弯，它是再计那个 谁 计时 个数， 计个数。 哦， 这个一分钟看谁花的多，谁赢。然后呢，两个孩子呢猜拳。那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我们家长没不让进，两个孩子 和，哦，只能跟外面 对 等着 教练裁判在里面。 嗯， 然后呢，两个孩子猜拳，他呢第一把呢猜输了，然后呢那个孩子说我后滑，你先滑吧，他就先上，但是他其实他想先上， 哦， 他有自信， 嗯， 他就先上了，先上呢一分钟滑了个五十六，然后呢另外一个跟他一起 PK 的孩子呢滑了一个也是五十六，哎又平了， 俩人这真是啊， 又平了， 可以， 对，然后后来他说。可能又要 PK 一轮，说再 PK 一轮三十秒，后来又猜拳， 哦， 等猜完拳以后呢，他赢了，他说我还是先上， 嗯， 正拿着板子准备上的时候呢，好像那个主裁判他们根据规则就说不用比了，那个还年龄小的获胜，就是这样， 哦，是这样子， 规则是这样子的， 哦，对，他是 他 们这个组别的， 对，那个孩子比他大一岁多，所以呢他就得第一了， 哇。那这个的确， 我让我觉得这他是我的榜样，因为，我之前我一直觉得，哎呀，我觉得这个成绩不好，可能没有希望了，没有了， 早早就放弃了啊！ 我跟他妈妈都快放弃了，没有了他呢，还特别有信心，说只要有机会，我就要去争取， 嗯， 所以最后争取还真是争取来了。 出来了之后，您跟妈妈什么反应？对，人家 肯定很高兴，打平了，这是一次打平，还有一次打平。 嗯， 前年19年那次有一个夏天， 嗯， 也打平一次，那是在奥森的汉雪，也很有意思。之前我们说你好好练，你多练，你只有速度快了以后，用时短，你才哪怕0.1秒你也胜。 对。 然后呢，他说，那万一我跟他打平了怎么办？然后我爱人就说，这怎么可能呢？高山滑雪这种打平的是 几率没有那么大， 因为他要记到小数点后两位。 哇， 小点后两位，我说这0.01秒的这种平的几率是太小了。 嗯， 我说这种几率不到万分之一，你不要想。 我发现您跟妈妈怎么是总被打脸。 结果比完了以后，果然他又跟另外一个 平了， 打平了，真是打平了。 然后呢？ 然后就后来一开始就后来组委会就是根据最后。就是按并列了，当时是按并列了。 哦，嗯，那会儿是按并列。 那个对规则不一样，按并列了。 嗯，但是这一次我们是正经的说打平了，又重新加赛。 加赛，然后又平，最后是按就每年的规则，反正他们是 有一定的变化。 变化对， 啊。但是杨明取得这个第一名，我觉得还是挺不容易的。 对，就是这个滑雪机上，这个模拟器上，他的这个水平还是有一定的水平，但是呢。后来我们很多家长也讨论过这个滑模拟器，毕竟它跟雪上还不一样。 嗯， 就是，雪上还很有些孩子他不练模拟器，他雪上滑的一样很好。包括以前没有模拟器的时候，那很多国外的优秀运动员他就在雪上练，他水平也很高。 对， 所以那模拟器实际上是一个现在下觉得是一个滑雪的一个趣味赛吧，尤其是比赛来讲，模拟器比赛来讲， 嗯， 但是对他这个自信心的提升还是有帮助的。 对，那后面您也提到了嘛，在雪上也是有一战的，就这个赛季在雪上的这个成绩，杨明怎么样呢？ 在雪上那站比赛是第，肯定没有上领奖台，应该不是前八。 哦， 他因为他比他的同龄的孩子来讲，雪上的时候雪上的水平还是有差距，虽然他也提高了。哦，我想起来了，他最后比赛的时候那站他怂了，他那个胆怯了，就 是。这是怎么回事 呢？就是呢，那个赛前在训练，赛前我们还特意请了一周假，在崇礼进行了一些针对性的那个奇门的训练，练得不错，教练呢都说他这个进步很大。然后赛前呢又到那个云顶要比赛的那是雪场，雪道进行针对性的训练，他滑的也都不错，结果呢比赛当天呢我滑的不好，第一轮下来呢就明显就是比别的孩子差一两秒，他下来就哭了，就哭了。后来呢就说什么呢，说是这个怕摔。怕摔，可能雪况啊不好，然后呢天气也恶劣一点吧，怕摔，就是有一点胆怯了以后呢就没有放开滑。所以呢第二轮呢我们给他 做了一下疏导，心理疏导，让他好好滑。第二轮成绩好一些，但是总成绩加起来确实就是比较一般。 嗯， 第二天就去训练嘛。 嗯， 教练就说：“是不是昨天怂了？” 嗯， 就是意思就是没有放开的滑， 害怕了， 害怕，有点害怕。这个滑雪吧，我就听有的俱乐部的孩子说过，滑雪就是一个拼，就是得拼搏。 看谁更放得开啊， 对，看谁能拼，能够不怕摔。 嗯， 那个孩子我有一次在缆车上听那个孩子说，我们教练说了，滑雪要不然就摔，要不然就前三名。不成功则生人。 是有这个感觉、啊。 所以呢，旁边那个有个助理教练，那天比赛那天没去，就说昨天怎么没滑好啊。 嗯， 主教练说昨天因为那礼拜一嘛，训练得很好，那主教练就说昨天跟今天不是一个人。 嗯，对，就是 有心理的作用。 对，就是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心理给状态带来的这种影响还是挺大的。当然就像您说的，杨明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的确是变得越来越自信了，通过参与这项运动。 模拟器上是自信，但现在呢、嗯、我们需要让他在雪上呢也逐渐变得，也通过比赛，通过训练让他更加自信一些。 那您觉得他的这个现在的这个自信的状态怎么样呢？在雪上， 在雪上，这个 有点时而自信，时而不自信、啊。 上一站比赛呢，最后一次参加 U10 比赛呢，拿了个第三， 嗯、 也是让我挺惊喜的。 那看来，我觉得他是在不断的调整自己、 也是在调整， 对， 在提高， 嗯， 在调整。 刚才我们其实也听您在介绍的时候，感觉得出来啊，就是杨明在平时的这个雪上的这个训练啊。有不少的时候可能都是和学校上学的这个时间会有一定的冲突，可能是给他请一周的假，可能是请半天的假，这样的情况。那对于杨明来说，对于咱们这个家庭来说，怎么能够让他既保证说还能继续去坚持雪上的这些训练，但同时在学校的这个学习也能够做到就是两边都不影响呢？ 那就是他妈妈每次跟他说，你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滑雪只是一个课外的爱好。如果当他影响到你的主要任务的时候，那么咱们就该放弃，还得放弃。当然这是实际上吓唬他。 嗯、我懂。 但是呢，我们基本上就是说都让他呢，就是作业，都得及时的完成。 嗯， 比如现在咱们周末去训练吧，那么周五我们就让他把作业，尽可能往前赶完。 嗯， 然后呢，如果做不完的话，你六日就别训练了。 嗯， 这样他呢就周五呢都能把这作业能差不多都能赶差不多赶完。 啊，就是的确是需要自己把这个时间利用好， 对， 安排好。 这时候其实有的小孩可能更厉害一些。 嗯， 有一个小孩在崇礼训练了40天，回来考试全年级第一，一个9岁的小孩。就是确实也让群里都觉得，哎呀，牛娃就是牛娃。 这也太厉害了，在崇礼训练了40天。 就是这个冬季吧，这个冬季前后训练40天。 哇，那的确是很让人佩服啊，就是学习成绩也一点没有受到影响。 回来那个小孩他是也是个小男孩，他9岁，他回来说在年级考了第一，还考了全年级第一。好的家长默默说，有个家长说默默的看了一眼自己的娃。旁边的家长说，你是不是想把娃丢掉？ 当然我觉得就是我们参与到这个冰雪运动的这个孩子们啊，因为之前也听到过一些介绍，就是大部分的孩子真的他们是很优秀，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学习也能够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然后这个兴趣爱好还能坚持的特别好。其实杨明我觉得也是做得很不错，当然我们还有更大的这个进步空间啊。 我觉得参加了这个滑雪以后发现确实有很多孩子做得很好，有的小孩他有一个小队友，不但滑雪还练击剑。 嗯，哇， 还跑步。 哇， 而且呢击剑也在北京市能拿名次，滑雪呢次次都是冠军，一个小女孩很棒。 那这孩子还有学习的时间吗？ 有啊，学习也学，都得学习啊。因为他们，我刚才说了，他们这都是业余运动员，他们主业还是学习。 是， 因为我们夏天在那个哈尔滨，有时候去哈尔滨的那个室内训练，然后住到他们的那个酒店。 嗯， 酒店里呢看见一些小孩也是10多岁，他们就是专业的小孩 啊， 专业队的。那么从早到晚可能连他一住就住好几个月在那个酒店里集训。 嗯， 他们是真正的就是专业队员。 嗯， 就基本上就不上课。 那么对于咱们现在北京的这些孩子来讲还是业余的，主要还是得上学的。 嗯，但是这些孩子们还能够保持就是两边啊是齐头并进的这个状态，我真的觉得是特别让人佩服的，就是在他们这么小小的年纪就可以把这些都兼顾得这么好，的确是很厉害。这对于我们很多的成人来说啊，有时候都未必能够处理得好我们说这个工作和生活之间的这些事物，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那他们真的是很优秀了，很让人佩服了。还有一点啊，刚才听您在介绍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像他平时参与的这些比赛算是也代表我们学校吗？ 主要的比赛都是个人赛、 哦、 那么呢还去年还真有一次代表了一次学校、 哦、 去年的那个叫青少年中国青少年大奖赛，有一站赛主办方呢也把它变成了一个，也同时也是一个校级联赛。 嗯， 就这一次，今年就没有了。就是在应该确切的时候应该是在1920学季。 嗯， 那一站比赛是在20年初或者19年底，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 嗯， 然后呢，他是以这个校级联赛，以一个学校为单位，那么呢，组队五个人，三男两女，组队，你单板双板不限，那么呢，你都可以参加，就是个人赛，先参加个人赛，然后呢，根据积分加在一起，这五个人总和，然后呢，代表你们这个学校的这个成绩。 嗯， 那么我们好在人大附小它的这个学生多，每个年级有17-18个班 哦， 然后呢练滑雪的呢 也不在少数、啊 也不少，其实也是我无意中发现的。那么之前也有几次这是校级联赛，之前呢是叫说是校级联赛吧，但是实际上是俱乐部啊或者是那个体校啊、 嗯、 也是组队。有一次比赛之后我就说，哎，咱们别走，咱们就在场的家长有没有人大附小的？结果一下找了几个，还真找了三四个。后来就找了十几个家长，我就 建了群。 那么我们就搞了一个民间的一个组织吧。 嗯， 那么就是如果有比赛，咱们就争取代表学校一起去给学校争荣誉嘛。 对对。 然后正好那站比赛是校级联赛，那么要求报名很严格，就必须得是这一个学校的，你要是必须拿学籍卡去注册、去报名、 哦、 去那个注去签到，有些学籍卡不是这学校的，或者是请那个外援的都 pass 掉， 肯定不行啊。 对对，那然后最后呢，他们五孩子比了一个第三， 哇， 这个成绩还是挺让我们意外的。那个有两个孩子呢还摔了，摔了没成绩、 嗯， 但是呢，另外三个孩子有成绩的呢。排下来以后呢第三名还是挺兴奋的，因为第一第二都是中学，一个是人大附中，一个是101中学 啊，都是中学的 中学。对，那么他们几个孩子是人大附小的，拿了个第三， 那相当于就是小学的第一了嘛，可以这样理解的。 对，如果要有小学的话，如果小学组的话、 嗯、 那就是 对分的 他们没有分那么细，他们就是一个校级联赛第一次，也是进行一个尝试。但是呢就是因为在这个签到的时候，因为学籍卡的比较严，确实有些孩子水平很高，但是他学校可能就一个孩子， 对，也组不了队， 不好组队。 对，但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应该让杨明也觉得很难忘啊，是代表学校的这种感觉，和平时自己个人是不太一样的。 对，他们很高兴，当时有两个孩子今年已经毕业了 啊。 然后呢那时候当时是六年级，当时他是四年级，然后有两个六年级的小孩，有三个六年级的，但可惜这是因为疫情，最后他们的那个证书奖杯奖牌一直在我家里放着 还都没来得及给他们。 从20年的寒假就放我家里，是等说是等开学拿去给那个学校、 啊、 然后呢跟体育中心的主任也报了喜，很高兴，说是可以跟校长妈妈那个好好夸一夸他们。然后呢结果疫情也等到了，放了在我家放了半年， 嗯， 等到了九月份开学， 孩子们已经上中学了， 那孩子已经上中学了。 对， 才把这个奖杯还把这个奖状送到学校去。 嗯，但是给他们留下的这段回忆是肯定不可磨灭的啊，是很深刻的，也就像您说的嘛，他们的这段经历也会很难忘的。那对于未来他参与滑雪运动，您和他或者和妈妈有没有一些规划呢？ 嗯，因为这是他的一个爱好，我还是想尽可能的让他坚持下去。 嗯， 只要他喜欢的话呢，尽可能让他坚持。 身边也确实有很多像他们俱乐部里啊，他们一起训练的孩子，有些确实到了初中时间少，训练的可能就不那么系统了，也有。但是好像这个滑雪，这个竞技滑雪吧，当你到了一定水平以后，短期内它也不会太退步太多，就是说可能进步停滞一下，但是你只要再一练，可能还能捡起来。所以，但是我们希望它还是冬天吧。就是以后包括上了中学以后呢，还是能够尽可能的坚多练，坚持坚持， 能够一直陪伴他啊， 对， 是最好不过的。 有一个爱好能够一直陪伴他，这个我觉得他应该是挺不错的一个事情。 对，再加上学习当中的一些压力啊，通过这样的一个运动来进行释放，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嘛。 对，这也需要家长的这个保障吧， 对， 这个支持。 是您跟妈妈的这个后勤工作也要继续给她做好。 肯定的，这就说之前第一次参加的比赛，然后呢赛前的时候也是进行了一个小一个训练营，她从来没接触过奇门，然后呢说那就试试吧。为什么说这是个坑呢？她一滑，那个一个主教练说，哎，你这个小孩你是哪个队的？说还滑得有点像样。我说我们还没注册呢，哪个队都不是，没参加过竞技比赛。那个教练就说，那没参加就最好别参加了，这个竞技啊是个坑，是个坑，这个掉进去就出不来了。 结果最终还是 那个，但是后来我想的，小孩吧，你要是想他有一个爱好，不管你是学琴呐、你是学包括他的同学学钢琴的，学这个提琴的， 对， 然后呢学小号的，都其实都是坑。 是， 就是你只要有一个爱好，你想进行那个坚持，那么都是坑，都得花不少精力、花时间，还要花金钱，然后家长的陪伴。那么既然早晚都得掉到一坑，那就掉一个他喜欢的坑里吧。 反正掉进去了也能感受到他的快乐，也没有什么坏处啊。那当然2022年离我们真的是更进一步了啊，现在已经是21年了。那对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您和杨明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冬奥会的期待，他写作文的时候肯定会说，我希望将来能站上奥运赛场，站上奥运讲台。但是这个2022他年龄肯定不够。那么对他来讲呢，主要是更好的训练，将来我们能够有机会去近距离的去观赛，去体验一下。包括他们的高山是在这个小海坨，是一个冰状雪赛道，这个是很难的一个赛道。对于他们来讲，现在可能接触还是比较早。 但是他可以一直保存这份期待嘛？ 对， 不管是我们最近的这个2022年北京冬奥会，还是说在后面的这些冬奥会，以及说对于冰雪运动，杨明他就像爸爸一直提到的，已经入坑了，就已经深深的爱上了啊，而且也会成为以后一个一直陪伴他很好的一个兴趣爱好。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从家长的这个角度也会是很愿意看到的嘛。 对， 在 训练的时候还摔了一次，把这个膝盖给蹲了一下，当时站都站不起来了，教练给他背下来的，背下来的。当时我们也很紧张，说这怎么办？不过后来他觉得，他说没事儿，还能滑。然后呢，我说你强制他休了两天，在崇礼，那时候还在崇礼休息两天，正好呢，崇礼有一个咱们北医三院崇礼院区，联系了一下还不错，去做了一个核磁，当天做了个核磁，然后第二天呢说有一个咱北医三院的主任去巡门诊看了一下，说没事儿，就是挫伤，休三天就可以继续训练了。 哇， 所以他很高兴。 虽然在参与这个滑雪的过程当中啊，有时候也会有这些小磕小绊，但是依然让杨明对这项运动充满着热情，的确是让人觉得很欣慰，也同时觉得这项运动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收获嘛。我们就可以一起去期待在未来杨明可以在这项运动当中收获更多。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杨明爸爸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了这个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好，谢谢。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庆。北京冬奥会冰壶比赛在北京赛区的国家游泳中心举行，将通过近100场的比赛产生男子、女子混合双人3枚金牌，是冬奥会比赛场次最多的项目。冰壶比赛被誉为冰上的国际象棋，在动与静、曲与舍之间谋划布局、斗智斗勇，是冬奥会最具观赏性的项目之一。

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近期山区降雨多，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白天北京地区受到了几区控制，午后气温高，较有利于臭氧生成，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今天白天舒适度指数为3，体感闷热，夜间舒适度指数为1，体感舒适。今天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照射强度很强。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